前几天没发公告，我都不知道哪天回来。北京不太适合旅游，然后去的这几天，哎呀，赶的天气还不好。现在这天气预报吧，都属于在逗你玩儿。我看的时候，天气预报说21号北京开始升温，结果我到21号到了北京，他就不升，一直他说明天升，明天升。最后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北京温度上来了。哎呀，太难了，想死你，累呀！你要如果说以前咱也出门，在外面也直播过，比如去天津。晚上找一个地方一播，去苏州还是杭州，我也可以播，没有问题。在北京不行，北京那生活节奏，中午出去逛，等到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已经7-8点钟了，那到酒店住下8-9点、9-10点钟，就没这机会了，太累了。就像不像旅游？不，我旅游以前那风格是啥呀？就是不着急。休闲，但是北京不行。北京你干什么都需要预约，都需要预约。然后你去逛个景点，就像，哎，就特种兵似的。哎呀。纪念堂去了吗？纪念堂没去。纪念堂预约倒是不难，但是纪念堂预约被分成了5个时间段，就是你去北京一般景点是分上下午，就是我大概能定下午，大概是5到6个小时这个区间。纪念堂白天被分成了5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就2个小时，我带着孩子，我掐不准时间，然后就没去上。整个天安门现在要我感觉就属于半戒严状态，就是天安门广场现在被分成了几个区域，天安门城楼，你想看天安门是一个区域，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区域，军博一个区域，纪念堂是一个区域，5个地点需要分别约。你想说我今天都看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预约的时间段还不一样。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非常不友好，其实本地人也不去看了，去年就这样了，和以前的北京不太一样了。上次去北京的时候，天安门长安街随便走随便走，自行车也可以走。我让我想起小时候了，我1992年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大货车都干长安街上去了。我在天安门金水桥，那时候小啊，首先说那时候很小，小学4年级，小孩嘛，才10岁。我在天安门金水桥那个白玉石栏杆外头，我还尿泡尿呢。不是，应该是。因为三月份北京要开会嘛，三月份北京要开会，然后，或者说是反正现在的安全形势也确实紧，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你几乎你想上去随便走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哎，声音小周来了。现在是北京的感觉，就是不太适合旅游，但是我也是没办法，寒假没有地方去。但凡有地方去的话，不要去北京吧。你90年代那时候北京开亚运会，然后喊出了个口号，北京欢迎您，但那也就是客气一下。 那实际上90年代北京人很排外，现在呢，北京倒是不排外，因为北京都是外地人。但是北京现在的情况，你外地车进不去，然后交通还拥堵，干什么还需要预约，什么东西还贵，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北京的感觉，接下来就是外地人的话，你最好你别来。反正但是人家不能官方不能这么说啊，那不北京不可能出一个口号，对吧？外地人都给我滚犊子，你不能话不能这么说。但是，哎呀，玩的时候的感觉非常的差。孩子对于古建筑其实没啥感觉，我带他去看看故宫，预约了个故宫，进去的话孩子就想盖个戳，对吧？毕竟是国家级的景点，你先盖个戳证明我到此一游。但是故宫里现在的状态是，不给你盖戳，想盖戳吗？从他那儿买一个本儿，买一个本儿，然后有人给你盖，咣咣咣一顿打萝卜章，一顿扣，还特别的难看。里面遍地都是文创小商店，但是是个人承包的，里面也不提供盖戳这个服务，到处人山人海，什么东西都要钱。哎，13陵值得去吗？13陵可以，13陵可以。我因为咱们讲明朝嘛，我是最后一天临走的时候，特意绕了一趟13陵和土木堡的那个遗址。13陵没什么人去看，然后我就特意去了一眼，就是朱棣的长陵。13陵理论上讲，它那个景区应该是从13陵正门开始往里去嘛，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明陵修的那个标准太大了，就是13陵的正门应该有一个下马石，有一个门脸，进去之后有一个神道，往里走，一直走到那个朱棣的陵墓，但是那条神道8公里长，正常人是走不下来的，那你走完再回来的话，那半天没了。所以说现在那个13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对吧？你到那个13陵正门那儿一瞅啊，下马石都在这儿的话，照张相走，直接开车奔长陵去，奔长陵去，那开车好几分钟啊，开车好几分钟干到长陵，长陵到那儿孩子的话都没下车，完了你在门口照张相，我自己买了张票进去的嘛，停车10块钱，一张门票是30还是40啊？我就进去瞅一眼朱棣的，他的陵墓前面有一个陵恩殿。北京现在目前保存完整的明朝的宫殿好像就剩下4个了，金丝楠木做的。朱棣的陵墓里头那个长安殿是其中一个，而且好像是最大的。我进去照了一眼，确实很壮观。确实很壮观，明朝原装的，明朝原装的，它正面开间是面阔九间，面阔九间，你给视觉上的感觉应该是和故宫里的，故宫里最大的大殿就是乾清宫和那个太和殿呗，但是你视觉效果它跟太和殿几乎是一样的，太和殿是面阔11间，宽那么一丢丢，但是。太和殿是清朝后修的嘛，不是朱棣的那个，照原先小很多。故宫里的所有的宫殿基本上都拦着你进不去，你看不了，里面黢黑黢黑的。但是朱棣的那个长陵，你是可以进那个大殿里头瞅的，挑高得有4层楼到5层楼那么高，相当壮观。门票还不贵，还没有人，还不用预约。朱棣是真有钱，真有钱。你就看他修的那个坟，你就说朱棣真有钱。你可以想象一下，明朝第一次修太和殿的时候，刚开始修的时候好像叫景深殿还是叫什么？它的标准应该比现在故宫里头那两边再加10几米，差不多是20米。因为明朝的建筑风格是什么？底下最高规格是3层汉白玉的台阶，有3层台阶。然后啊，对，明朝叫奉天殿，叫明朝的奉天殿。 奉天，如果明朝规制的奉天殿是啥呀？我的宫殿的外檐，它是两层屋檐嘛，那我的那个外檐应该是把汉白玉台阶罩在里面的，就是我站在大殿的汉白玉那一圈，不相当于走廊吗？我在走的时候下雨浇不到我，但是现在的太和殿不行了，它要在两边短了一块，砌的墙，砌的墙一看就有点简陋，因为明朝是大殿非常饱满，占了整个三层汉白玉台阶上的，然后旁边有个很短的连廊连着下边的门，不一样的。就是明朝烧过三次嘛，不沉修不了，那标准太高了，你上哪去投那么粗的那个楠木的柱子。啊，尘封烟雨楼啊，好，谢谢尘封烟雨楼。当初修那么大呀，就是给外人看的，就是你一进来之后一个广场那么高的一个大殿，就是为了吓唬你。实际上有用吗？没用。那个大殿里既不办公也不能住人，太旷了。主要是啥？主要是给外人看，因为古代嘛，就包括其实现在也这样，大国就有大国的气派。我最后一天临走的时候去鸟巢和水立方看看，鸟巢修的也是巨大，看到鸟巢在那儿呢，走过去再一回来，一个小时时间就扔掉了，都是为了震慑外国。周末还播吗？周末应该可以。周末今天这两天没啥事儿，我在休歇假。哎呀，老女粉儿，老女粉儿比我还老嘛。这两天确实没看新闻，因为七点钟都在路上。昨天回家了之后，今天看了看新闻，怀来同胞移植怎么看？看完了之后，更坚定了我的观点，就是被自己人算计了。因为我十三陵出去了之后呢，就奔西北方向去了，那实际上和我回家方向是反的嘛，我应该往东走。土木堡遗址在西北嘛，然后我就先去的居庸关，居庸关就在山里了嘛，急了拐弯出去，出居庸关是哪儿？出居庸关第一站先到八达岭，居庸关在靠近北京这一侧，在山里头，在靠近张家口那边的山就是八达岭，过了八达岭出了山了，是两山夹的一片，咱得说走廊也是那个平原也可以。出了居庸关之后，那片平地首先是北京延庆区。延庆区再往外走30多公里，就差不多30公里就是土木堡。你可以回去看高德地图，土木堡遗址的位置现在是在高速公路和国道的交汇处。那意味着那是啥意思呢？就是你从军关出去，它也是两边也都是山，在山的这个两山夹的这条路上吧，有一个收腰的那个位置，就是你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你必须从那儿走，然后这条必经之路那个点就是土木堡。以前有土木驿嘛，就是在那儿的话还需要还中间还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以前也是去张家口怀来必经之处。肯定是被人算计了，就是你皇帝回京必须走这儿。你再往里走也可以，那你再往里走我就在延庆打你。大不了的话你进了军官，在军官门前就有点太假了。至于什么 没有水呀、啊、什么的，军心大乱，这是纯属扯犊子。土木堡的边上，因为它是两山中间夹了一个平地嘛，那有的是水。北京最大的，就北京上游有一个水源地，就是现在的官厅叫什么？有一个水库，有一个水库，就好像叫官厅水库。那个官厅水库就离土木堡的话，肉眼可见，大概就是水要是夏天水如果多的话，我估计也就几百米，1000米吧。你咱说1000米，不是密云水库，密云是西东北方向，从延庆一直到怀来。那是北京的水源地，是官厅水库，对吧？叫官厅水库，它是长条形的，就挨着土木堡。哎，所以说你说土木堡那儿缺水，不可能的，我都能看着那水库很近的，你知道吧？走过去的话，1公里怎么也到了。官厅水库是确实，官厅水库是建国之后修的，就把水憋住了。但你记住啊。现在能修水库，证明那个地理位置在古代不会缺水。两山夹一条沟，你自己算，古代那个地方，那肯定它是水比较多啊。它不是说有河的问题，是河水比较充沛，它才能修水库。所以缺水这个也不成立。土木堡遗址那个位置现在荒废了，他那儿修了一个古代类似于牌楼的那个东西，然后明代土木之变遗址，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遍地的是，我看看我照片，哎呀，总之很惨，遍地的都是旁边修车的大货车，往那儿一停。而我想照张相，都照不全，因为有车挡着，荒废。哎呦天哪，这我们这个锦州的老弟咋的？我看看，搁明朝内阁成员有底层出身的吗？明朝的内阁成员很多都是底层上来的嘛。文官系统里头当然也有啊，就是我父母父辈或者是爷爷辈也是高官。但是有很多做到内阁中的人，他的出身很低，他能上来的过程是啥呀？就是有人背后推你。我一直说明朝的内阁和美国那个西方的选举制是一样的嘛，那是咱们是他们的祖宗，背后有资本，你甭管是江西的、浙江的还是福建的，地方的士族、地方的商人。他资助你，让你往上走。内阁你往上走不花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江西、浙江、福建的官位置做得高，人有钱呢？你山西的你就上不去，对吧？那山西还能滚，明代山西还算凑合呢。辽东的他就比较少。当当当！新中国高层有底层出身吗？建国的那些都是底层，但是现在好像不行，因为当初是打出来的。现在和平时期你怎么上来？对不对？哎呀，old money，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油罐车结果，你兄弟，你到底问哪一个？我只能一个一个回答。让我说说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你想问什么？之前有人私信问我啥感觉。我的感觉是，民营企业家，如果你真要想扶持他啊，官方说的是为了扶持民营经济，但你知道民营经济不需要扶持，你不管他就是对他最好的扶持，对吧？对吧？像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地方割据啊，朝廷也没有权力，那时候民营企业一波就起来了，野蛮生长，对吧？什么偷税漏税啊，什么那个就像剽窃你别人的那个专利什么的，根本没人管，对吧？那我一直的观点是啊，就从去年开始，国家开会并不是要扶持你，而是敲打你，让你以后要注意，对吧？从去年开始，两会儿之后，给哪儿开会？给政协开过会，给人大开过会，还给中科院和工程院开过会。开会的感觉都是啥呀？就是下不为例，就是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以后你必须跟国家的政策走，再不走我就要收拾你。这次的会议实际上，你看最后董事长说的那几句话，他最后总结了大概四句话，有一个是，就是你民营企业要怀有报国之志，你不能光显着挣钱。然后民营企业你们要守法经营，你不要跟腾讯学南山必胜客啊。还有一个啥？还有最后一句，要先富促后富，你这一句话就够了吗？那你说这话是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那帮人已经富起来了，但他们从来不会促后富。那美团被国家点名点了几年了。就是我现在不是说你把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问题，你现在给你美团旗下的骑手上个五险三险行不行？没有金，也没有五险，没有一金，上个三险行不行？你起码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了，屡教不改，说了人家也不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促进他们？给他们开会是告诉你，下一步你们得把真金白银挣出来的钱你得吐出来了，你要不吐出来，明年开会就没有你了，你不来开会的下场就像百度，作为国家互联网企业，老牌互联网企业，而且百度说实话，当初国家排斥谷歌嘛，百度起码是国有的搜索引擎，百度李彦宏没来开会啊。股价暴跌，两天跌了10%几，从100块钱干到80多块钱，那基本上就废了。百度前两年的时候300多块钱一只股票，当然它是美股啊，300多，现在80多，网上现在提都不提它了。李彦宏，我记得上回直播我还说他来了，我说谁？我说百度现在做的不太好。360做的也不太好，这两个开会的时候都没有。完蛋了，就国家拉倒吧，我不管你了。你做的不好。就是开会，现场开会的话，有坐在前头的，有坐在中间，有坐在后头的，企业也分3、6、9等，第一梯队的。华为比亚迪还有宁德时代这些企业严谨一点说的话，它都不算是民营企业了。因为国家为了就是跟美国竞争嘛，要突破美国技术封锁，那华为现在它的地位啊比央企还要高。 对吧？你见到哪个企业的闺女儿子被美国扣下来之后，国家出面去救？没有，就别说民企，央企，你是石油的、电力的，你是哪儿的？你家子女要是在美国或加拿大扣下来的话，国家会去你给你要人吗？不可能啊，对吧？国家恨不得现在把央企的那个就是子女都扣起来当人质呢，你别外逃，对吧？但是人家任正非的闺女，人家在加拿大，人外交部出面动用国家力量去给你要人，人家的地位现在是高于国内任何央企的，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一样，就是我希望借助你的那个技术，超过美国，所以说他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那个民营企业了。谁算是呢？谁算是呢？就是，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个是这两个企业。你看，马云在网上饱受诟病，但是人家这回还是去了嘛。马化腾也去了，因为啥呀？因为这两个，腾讯和阿里巴巴拿着国内最重要的两个民间的支付渠道。就是你微信呐、支付宝啊，这个对国家来说太重要了啊。然后他们市值还是上万亿的，太大了，太大了呢。国家的原则是啥呢？就是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取得的成就，国家予以肯定，但是你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你以后你得改，对吧？你像你那个腾讯，你能不能少剽窃人家的技术，对吧？你对于下面新生的那个IT 好 IT 小 IT 企业软件公司，你放人家一马，你学点好的。所以这种是啥呢？成绩有，但是有一些错误呢，国家还给你改正的机会。毕竟你对国家来讲很有用。至于美团坐在那儿，我确实是很意外。很意外，就我一直感觉，就美团不应该上桌，美团不应该上桌，因为国家就是在开这个会儿之前，国家刚让京东开外卖服务，对吧？京东也开始做外卖，然后给外卖员上，起码上三险吧，起码上三险，这个政策明显就针对美团去的，IP 去了。也有这个可能，对吧？就是毕竟美团现在体量很大，美团体量很大，它现在旗下的公司还包括什么，就是院线，电影院的院线，那叫什么来着？猫眼儿是它的，然后北京满大街的那个共享单车也是美团的。这个公司现在业务很大，控制着各行各业，然后国家没有办法，那你也来，你也上会儿上，你也听一听。但是每一句话好像说的都是针对他，什么先共同富裕，你做到了吗？没有吧？公平竞争，你做到了吗？你也没做到。那美团你做的那些东西，国家都知道，对吧？你如果再不好好干，分分钟弹指间就可以让你灰飞烟灭。京东，刚才你那个谁问说京东东哥为啥没去？东哥不需要去吗？东哥不需要去。你想，咱之前聊过，就是京东现在已经开始负责，全国企事业单位，甚至包括军方的一些政府采购项目。那你这他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啊！你来开不开会就无所谓了，你去你的公司，把你那个董事会控制住就好了。对吧？你别董事会那里头，董事会打个比方，董事会一共6个人里头5个外国人呢，你这公司你都快要管不住了。是这谁？知行于野，现在这种大资本为什么控制不了上层？ 大公司为什么控制不了上层？这是中国，你说的那是美国，人家那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是，我们是国家主义。政府如果控制不了资本，咱们国体不就变了吗？大哥，一号文件看了吗？不知道一号文件是什么？啊，京东已经把东哥踢了吧？京东他现在那个管理层以那个联想出来那个娘们叫徐冉，经过他们的一些运作，确实把东哥给架空了。就是京东那董事会成员里面，除东哥本人以外，剩下那帮人，五六个。全部有外资背景，就不是留美回来，就是留英回来的。确实有给东哥架空的那个意思，但是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就是你董事会这个构架，理论上讲可以控制这个公司，但现在京东它有国家股份，因为你毕竟负责国家机关单位公共采购。国家是可以干预你的，就是名义上的你一个公司构架，你不见得能说的，你能说了算，国家一样可以干预你。你红头文件打个比方，我国家给你一个红头文件，你不听吗？一样的嘛。这是怡宝宾田啊，娃哈哈啊，谢谢怡宝宾田啊。啊，一号文件是农业文件，没看那个一号文件是啥。但是今天嘛，今天闲着没事的时候，把最近3天的那个新闻联播补了一下，就看了一下新闻联播。基本上都是振兴农业，就是每天都会提到振兴农业，振兴农业。那就是国家下一步的话，这话题说的太多，我有点懒得说了，还是之前的老话题嘛。国家资本会进驻农村嘛，然后强推国家资本进农村，兼并土地，然后强推现代农业化就完事儿了。因为有一个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有一个老弟私信问我，他说国家新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说，以前呢，有很多农村乡镇的那个年轻人，然后考试他就进城了。国家的原则是你一旦考上大学，你的户口、粮食关系啊，现在没有粮食关系了。我上学那时候有啊，就是你的户口、粮食关系一旦迁到城市，迁到学校，你自然失去农村户口，你就变成城里人了，你就非农了。然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就不能回农村，就以后他不能给你分地了。啊，行家组合，哎，看到了行家组合。啊，对，行家是你问的吗？然后现在出台的文件是啥呀？现在鼓励城市里的乡镇青年人，就是你不是城市人啊，你原先是乡镇农村户口考到城市里的，现在国家给政策。优先录用你去农村，可以去农村啊！你记住啊，这政策很有意思。那个老弟他问我是啥意思呢？他问我哥，你看这个消息像不像现在的那个上山下乡，对吧？城市青年到农村，对吧？进行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你不对，你看看人文章里头那个具体怎么说的。他不是鼓励城镇的青年去，他是鼓励你什么？鼓励你农村乡镇考到城市里的青年返乡，返乡。他并没有鼓励城市的人去。所以说我有一个我的猜测是啥呀？你看啊，最近密集的文件加上新闻联播经常提到， 国家从今年开始，就2025年开始，会斥巨资对农村乡镇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然后会把一些国企变成国营农场，就是把一些央企从别的系统，本来可能它是铁路的或者是基建的，改成农业公司，然后它会需要一些年轻人，对吧？农村需要劳动力，农村现在人都走空了嘛，那你种地也需要年轻人，然后在录用的时候他会优先考虑农村孩子。这就像明朝打个比方，明朝我招士兵的话我怎么招？西北或者是东北我招当地人，不要招外来户，对吧？我把南方人弄到北边去打仗，那敌人一来你跑了，我招当地人。你家在这儿，你父母在这儿，那你不能跑吧？你得为自己家那个，你得卖命吧？你现在的状态也是这个意思。这国家以后可能会下大力气花钱，建设农村。建设农村的话，肯定需要一些年轻人。需要年轻人的话，我优先把你原先去城市里流浪的那些年轻人你招回来，因为现在这个世道吧。你作为农村孩子的话，乡镇孩子，你即便考到大城市，你在北上广深飘着，哎，你有出头之日吗？没有，没有，不是二十年前了，不是二十年前了。我去北京吗？我去北京第一天跟咱粉丝就是吃个饭，喝点酒，桌上六个人，大哥二更酒醒。他岁数最大，他76年的，虚岁50了。然后还有一个跟我同年的一个兄弟，他们俩混的比较好啊，因为啥？人家早，知道吗？那个二更酒醒大哥，他应该是90几年，人家本科毕业，人家就上班了，是吧？人家在进到北京早，人家是混的还是比较好。我那个哥们儿呢，北大毕业的，2000几年在北京混也还可以。然后你剩下几个，剩下三个，麦吉儿啊，生意小周啊，还有一个追随者老弟，他仨都是95后。95后你到北京的话，2001几年以后，说实话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北京的物价的话就是直接就给你隔离了，你知道吗？隔离了。你现在北京发展起来之后，北京已经形成了啥？形成了二代和三代了。人家北京的资源自己都不够分的，你作为外来户，你在北京很难生存。去北京漂也可以，90年代是最好的，2000年也有机会，2001几年之后再漂，那就是漂了，你就在天上漂着，你落不下呀，你落不下呀，一个房子，一个户口。就这两样就给你卡住了，所以说我只要看到北京的老弟，我一问干啥呢？在北京在打工呢。我说没买房子的话，现在千万不要买。那梁山好汉，我就跟他说回你老家买去，对吧？你去河南买，你何苦？你挣北京的钱回家花。啊，跟着千户到处跑，好嘞，看到到处跑 ，thank you。现在你知道最近这几年经济在收缩吗？就我去北京这一趟，因为我大概每到3到5年，我肯定会去一趟北京。但是然后我今年去北京的时候，我打车的时候跟北京的司机一唠嗑，北京最近这几年北京本地人经济压力也很大，就是钱很难挣。退休的老北京60多岁了还在马路上跑出租，然后一个哥们儿在企业里头是白领，晚上八九点钟出来，在故宫什刹海，他在晚上在什刹海周边 因为那个石兆尔晚上有那个逛街的嘛，晚上他就没事拿自己车跑点黑活啊，他黑活，他没有营运执照的，连滴滴快滴他都没注册，就跑点黑活。他说跑到12点多一回家，明天正常上班，晚上再跑活，兼职。因为啥？因为家里有孩子也在上学。哎呦，我一听啊，我一听就是。我一听，我觉得我有点幸福，你知道吗？要至少在东北，虽然我们穷，虽然我们和经济，我们和那个北京的收入呢差太多了，我们可能平均收入只有2000、3000、5000都算好的了，但是我们这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不至于说3更半夜还要跑2份工作。哎呀，太卷了，太卷了。唉，就是我看完新闻之后，我觉得就是未来，那城市里的还跟国家是属于保持一个政策，城市里的就算了，如果小地方的话，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农村尝试一下，尤其是河北、河南、山东、东北这种，因为东北的话，这我说这几个地方是啥？是平原。那你国家要搞那个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肯定先整平原市嘛。那山里都弄不了。这些地方的话，央企去了会招一些人。如果你家里就是这些地方的话，离这儿不远，你可以尝试一下。至少山西不行，山西哪有耕地、净逗乐呢？山西没有这业务。年轻人可以去尝试一下。但20多岁，我怕你静不下来那心，不会种地怎么办？当你去了，你知道现代农业它也不是种地呀，分工明确，你就开一样机械，你是撒药的，你是翻地的，你是播种的，分工明确，跟工厂没有任何区别，就这点活，你翻来覆去就干。就看你们能不能有这个，能不能静下心来吧。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一说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喜欢农村，对吧？到哪去都方便，一天一天的就不会堵车，对吧？天也蓝，人也少，但是年轻人一般做不到。我的娘啊！平谷萧江统领，好看到兄弟，谢谢。因为我20多岁的时候刚上班呢，我上班我还想跑呢，这单位工作没前途，我要出去闯一闯。差不多30岁左右的时候，才心态就变了。现在因为你年纪大了，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发现。没学历，没背景，没资本，人情世故也不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特殊技能，对吧？你还是在单位混吧，就冷静下来了。20岁的时候不行，做不到。左文香啊，好，看到左文香，谢谢。千户这个工作真稳，一眼看到老。我当时曾经跟单位领导请过一个月的病假，请过一个月病假，就是说领导，我想出去闯那个跟朋友在大连，我想上他那儿去看一看，万一以后有机会去闯一闯，领导也不好意思拒绝，他说真的，给你记一个病假。你那个去吧，你尽量提前回来啊，知道吧？因为这个病假多多少少也要扣钱的嘛，不拦你就去吧。然后我就到大连投奔我的同学去了。我同学那时候他都是20多岁嘛，我们俩那时候21、22岁，心里都不稳呐，不稳呐。然后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你60岁时候是什么样吗？他说：“那我哪知道啊？”他说：“你看你班组里的老师傅，对吧？你上班之后，你班组里有10多个，一个班组十几个老师傅，你看他什么样，那就是你未来的样子。 哎呀，当时我觉得，我说那个兄弟，你说的对呀，啊，对吧？一看那个状态，天天就是抽点烟，喝点酒，在屋里的一个屋里的，除了吹牛没别的正经事儿，就扯淡。啊，当时一寻思，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人生从此就这样了。然后那不行啊，咱得闯一闯啊。然后他爸当时在大连，大连2000年的时候发展的特别好。嗯，大连有一段时间的话是东北第一城市，嗯，连沈阳都不好使，沈阳的 GDP 一直落后于大连。然后他爸当时开物业公司，也混得风生水起，然后也直接到他那儿去找他爸，也都明说了嘛，说我看看，要是在大连能混得下去的话，我就投奔你啊。然后人家当时。叔叔大爷的，人家也没多说，那你就待几天品一品，让那谁带你玩一玩。然后在大连待了2周，我就自动撤退了。我说大连我待不了，因为当时的大连的消费水平，2002年，嗯，因为我也去过北京，和北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2002、03年的时候，大连在星海广场修了一个大连的地标式的。小区叫，大连国宝，高层住宅，20、30层的，2000年刚过那时候就修的，1平米1万多，1平米1万多，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400，不超过500，嗯，北京当时的房价，因为我去过北京啊，同时我去过北京，北京当时的房价，朝阳区4环以里不超过5000。二手房啊，旧房子，因为我没看到新房子。二手房4000多块钱嘛，大连就北京二手房房价4000到5000的时候，大连新房子卖到1万，星海国宝吧。然后呢，他爸当时带我去星海广场，他镇的吧，正好我们哥们那时候搞个对象，见家长嘛，那你一起来，咱在星海广场那个海边找一个海鲜饭店，咱吃口饭。03年左右的时候吃了一个饭，中午吃的饭还不是晚上，花了2500块钱，2500块钱吃的还不是大龙虾啊，就是吃了点当地海鲜和几个那个中型那个小中型的龙虾，波龙吧，嗯，整了2个波龙，嗯，花了人民币2500啊，2000年刚过那时候，我当时一看这个消费，然后我和我们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我说这个消费的话，在大连，因为当时你就即便你在大连工作，在人家的手下，你是我亲信，我给你多砍一点，1000多一点，你支撑不了你在大连的消费，对吧？当时所以说我当时待了2天之后，我跟我哥们说，我撤了，我撤了，就是这你就是。你爹能确实能给我找份工作，但是以这个物价来讲的话，我留在大连没有意义，我还是买不起房。在大连挣1000，不如回家挣500，然后我就回来了。嗯，自从那趟出门之后，我当时就没有心情去外地了，就没有。现在大连工资也不高，大连一直在韩国和日本经济下滑之后，它的经济一落千丈，就2000年之后，沈阳是啥呀？沈阳是因为穷人太多了，它普遍消费低。沈阳类似于成都，成都大吗？大。人也多，嗯，但是穷人多，有钱人少，啊，所以说他消费低。沈阳也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你作为一个国企的一个普通职工，因为是你的工资水平的话，全国各地是没地方差距特别小，所以说你在越穷的地方，你的地位越高越好过。我在东北一个。二线城市、小城市，哎，我就还说得过去。那如果说你像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去辽宁北部山里的一些 村镇，你村镇里头那个车站的站长，他一个站长的话，极限他现在的话也就开10000左右，那小镇的站长或者值班站长也就是10000块钱，比村长都厉害，知道吧？出去的话就味同村长，因为那些一个村子里一共没有多少人了，你的收入他可能是最高的。哎呀，我看看这个谁，左军都督府大哥，听说铁路上随便一个小站的站长，一年明的暗的，净扯淡。小站站长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你见过最小的车站几个人？最小车站就34个人，一个站长，一个车站调度员，这是必须有的，还有一个站台上的值班站长，没了。完了，额外有一个那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那个车站里打杂，你得给中午饭做了吧，对吧？你不能站长去做饭呢，调度员也不能去做饭呢，一个小站就4个人。不是，小站小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售票室了，火车不停。 有，我那时候白五车站。 铁路这个车站现在没可操作的比较少，不像以前了，运输部门啊可以批点车皮，客运的话可以帮人家买个票啥的，现在没有操作空间了。我看看左文香，我看文香兄弟说的啥，农村振兴现在回农村唯一的变化就是新添一大堆坟头，毕竟现在国家刚开始提嘛，你从口号喊出来到最后落实到见到成果，有一个时间。如果现在国家在2到3年之内真要是能把像中铁建或者是中交建这种央企直接去农村种地，这还能快一点。好久没讲明史了，确实。我这回去北京呢主要是见一个谁呀，见一个就是原先抖音的老朋友。哥们儿还是去了之后他跟我说，我才知道，就是他跟我算半个老乡，因为都是辽宁人，他老家和我老家离得还不远。他呢是北大毕业的，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从事什么，从事媒体行业。从事媒体行业混得还不错，然后因为媒体行业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早先的话就见过，他早先是见过艾跃进艾教授的啊，然后他去了之后他跟我说啥呢，他包括他现在他实际上还能接触到明史学会里的一些人。刚才是谁，烈日灼心的弹幕官吗？啊，这是什么梁冠总督也见应，哥们儿这是什么名儿啊，哎呀，谢谢。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现在官方研究明史的就包括百家讲坛，经常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叫方。 百家讲坛上讲课的教授，咱见过的，我知道有商传，还有一个方什么之，他说呢，就是你帮我想一想，方志远，对对，方志远，他都见到过这些人，然后他跟我说呢。现在实际上，明史这两年突然很火，然后土木堡呢，这我讲过好多年的东西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就被人翻来覆去的炒作。实际上他们也看到了，因为毕竟他们是研究明史，也看到了。看到呢，他说就是你像包括方志远方老师他们呢，其实也认可，但是人家只是就是没表态，这个东西人家不方便说。然后他一直是啥呀？他一直是在就是鞭策我，要说你呀，就是什么俄乌啊，或者是国内呀，差不多行就行了，你知道吗？你首先你要继续坚持把明史争取讲完，就是武宗嘉靖，你争取讲完。你如果啊，就是如果你以后有精力的话，能够系统性的把你的内容，哪怕是你说过的内容。他说："你把我说过的内容整理一下，如果能出个书啥的，他甚至可以去帮我引荐一下。啊，就是让人家就是你，毕竟如果说明史学会表个态，你也算有官方背书嘛。现在就是，哎呀，现在就是我对于出书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说的这个东西确实对，方向很对，关键就是你让我继续做视频没有问题啊，让我继续做视频，我现在我咬咬牙我还能坚持。你出书，我连论文都没写过，知道吗？我今天我还想呢，妈书怎么写，我就没有这概念，因为我连论文都没写过。我跟他说，毕竟哥们儿他是北大毕业的，我说书应该怎么写，他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他说把你那东西整理整理，怎么整理，我也不知道，对吧？那我你想想，我没念过大学，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工科的专业学校，我毕业只有一个毕业设计，而且设计的是什么？我设计的是工业变速箱。我今天我想一想，我当时写过什么？如何做一个工业变速箱？那没用啊！DeepSeek 写不了的。首先，你得有一个骨架，你讲讲人物、讲故事，你有一个骨架，然后逻辑，你得存在。DeepSeek 他做不了这个事情。人工智能如果要能写书的话，那你那些作家就都通通可以下岗了。二更酒醒，大哥呢？我临走的时候又见他一眼，见他一面，然后大哥说他现在还在，挺老大年纪了嘛，他还在看那个。就是网络小说，然后他对哪个小说评价很高啊？他说："哎，你可以看看《官居一品 我听说过这个小说啊。"然后二更大哥说："这个小说可以，你瞅瞅。"然后我去网上一看，我的天，1600万字，1600万字，比《明实录》字儿还多。我一看这个字数的话，我就不看了，我就不看了，因为他和我的风格完全是两码事儿嘛。上来的话先一大段描述，就先铺垫，根本就不进入主题。你看我做视频的原则是，就是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就直接给你分析就完事，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描写，对吧？没有铺垫。你如果让我写《官居一品》，他1600万字，我可以给他精简成，我觉得16万字就够了，就不少了，就是1%，100句话总结成一句话就可以了。我就要过程内容， 我那你什么描写呀，什么对话能剪尽量剪。就是现在的那个现在的网络小说我为啥不爱看啊，我觉得就口水书，嗯，内容不多，废话但是不少。那你怎么看？哎，博大附中西门，好嘞，谢谢。啊哈，啊，我知道了，我榜一老榜一兄弟，你那个名是两广总督啊，我知道了，我后头那个我确实不应该念，你们这些名字啊都带着坑啊。啊，浊世浮尘，刚才好刷了一段，谢谢。谁问我累不累啊？花举屯累不累？我的妈，死的心都要有了，死的心都要有了。去北京旅游就像打仗一样，你知道吗？我原先以为和我之前出去旅游应该大差不差嘛，就是我把车装得满满的，孩子换洗的衣服，包括寒假的作业，一些小玩具平板什么的我都塞上了，吃的小零食都带着，车塞得满满登登，然后就奔北京去了。啊，寻思车停到附近住一个宾馆多好。啊，结果千算万算，就是进京证我也办了，五环进京证我也办了。结果我进京的那一天是限号，正好限我的号，然后我把车被迫停到了北京的五环以外，传媒大学，坐地铁进去的。嗯，而且，然后你相信我带了那么多东西，结果进京的时候就是进城里的时候。只能带几个充电器，带着充电器和那个孩子换洗的几件小衣服，然后就剩下的全扔车上了。本来五环以外想找个免费的停车地方其实找得到，但是你想想我一个外地人，我把车停到北京五环外，对吧，我也不放心呢，他给我车砸他，对吧，没办法，我找到路边人家店门前有摄像头的位置，嗯，我在城里头溜达，我的车在五环以外就没事，他还在花我的钱，一个小时两块多吧，啊，一个小时两块，哎，哎呀，后来呢，我进了北京，尤其是后三天，住在三环、四环甚至三环里了嘛。我发现幸亏没停进去，就是我以前啊，我上次去北京的时候，我印象里北京三环里停一天是100块钱左右，现在北京四环里停一天商业停车场，如果你找不到便宜的，人家像小区里那种廉价的话，一天200多，那就疯了，那已经超出我能接受的范围了，对吧，对吧，我一天才挣200，对吧，我打个比方，我一个月工资6000，我一个月才挣200，好嘛，我那汽车停在那儿就把我挣的钱出去，那我京城北京除了呼吸不要钱，没有任何一样是免费的。那物价贵的令人发指，你知道吗？我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住的唐山，就是我宁肯熬夜，我不在北京住，晚上11点到唐山住。唐山我住那酒店新开的酒店都差不多已经不是快捷酒店，应该到商务酒店这个级别了。家庭床，哎，正常床1.8米，大床1.8米，他那床2.4米，全家4口人都能躺下。嗯，设施非常的好。多钱？正常价400多，因为我去的晚，300多。同样的房间，我到北京，我觉得这酒店性价比很高嘛。我在北京一搜，四环里1000， 也就是说它是快捷酒店里稍微好一点的，或者是刚入门的商务酒店，一个家庭房1000。北京啊，北京就那个就是，我在故宫那儿想骑个自行车，骑共享单车嘛，共享单车，因为正常共享单车它没有后翼架，后头不能拉人，然后我突然发现北京那儿特意给你预备了一个什么，预备了一个可以带小孩的那个梁上带一个小座的那个自行车，那自行车一看就是凤凰永久这种就是不太上档次的品牌，连凤凰永久都不如，杂牌子，做工很粗糙，但是呢能带小孩，能带小孩你就可以绕故宫一圈嘛，就可以走嘛。然后我一扫码，我媳妇看着那个，我说哎这个好啊，就咱就骑这个好了，一人一个。我扫完码之后，我说1小时30元，而且不是说那个按15分钟收的，就是起步1小时30块钱。我扫完了之后，我媳妇马上说住手，不要扫了，把手机放那。坐公交打车都比他便宜，北京你正常骑个单人自行车不能带人那种的话应该是1小时6块，能带一个小孩的他要30。哎，所以原计划呢在北京市内准备待个5天的，本来我媳妇是准备待5天的，当了解了北京的物价以后，北京的物价，北京的交通，然后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市内住了3天，玩了4天，待了住了3天就跑了，就撤了，抓紧撤，求车我们就跑了。哎，北京公交多少钱起步？北京公交2元吧，起步价2元，然后看你坐了多少站，但是因为我确实去北京坐公交了的嘛，因为地铁确实不方便，地铁并不方便啊，地铁如果说你去的地方比较近，并不方便。就是我从这儿去另外一个景点，实际上才2公里不3公里。要么你打车，要么你坐公交，千万别坐地铁。坐过一回地铁我就赢了。因为地铁不能走斜线的，它都直线，你得转，去负一，去负一再去负二，坐完车之后再下车上负一，再下负二。然后北京的地铁口还是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我一下去就转向。就感觉在打游戏下副本，就是前方有一个洞穴，有一个有怪物的洞穴叫瓷器口，前面那个洞穴叫天安门洞，你下去之后你就刷副本，极其浪费时间。我最后那几天要么打车，要么坐公交，对吧？你堵我认了，因为堵我在北京的地面上，我不在地下呀，我又不是矿工，我天天在地铁里头，我啥也看不着啊。我堵车，我在地上堵着，对吧？我就当歇一会儿了，看个风景，看个前门大栅栏，堵也有堵的好处，能多看一会儿。我那天坐公交我就失误了，北京公交就是确实很智能，拿手机刷二维码就上，但是刷完二维码之后，你下车还得刷。我那天是去天坛呢还是去哪儿来的，去景山，我刷了二维码之后上车刷完之后下车我忘刷了。我回来之后人家提醒我，因为你少刷了一个码，人家默认一直算我坐到终点，2块钱的路程我花了8块。他说你可以申诉把这钱要回来，你注册一个北京什么什么 APP, 然后你申诉完了我算了。6块钱的事儿我不要了。我不要。8块我相当于坐了几站花了8块钱，他一直给我算到终点， 对吧？那还好，那个车是北京市市内的。那他要是那个车，如果说一直开到密云的话，他得扣20。那8块钱单规矩嘛，北京规矩很多啊。而且就是我这次去了北京，我觉得就是北京是对于旅游啊或者市政方面这个东西做的它并不好，有一种北京还有没有统一的感觉。就是打个比方，我进北京之前，我需要申请进京证。申请那个进京证用的那个软件叫北京交警，哪去了？就这个图标叫北京交警。然后进了北京之后，你停车不收你停车费吗？我觉得你北京交警这个都已经给我办准那个进京证了，你是不是交费也在这软件上？不。另外一个软件叫北京交通，就差一个字儿，交警和交通。另外一个软件收扣钱，然后你如果在北京有违章怎么办？12123，再下北京交管。哎，违章停车费申请进京证3个 APP，你就下去吧。我就纳闷儿，就一个城市，他怎能整出这么多花活来？就是你说我为什么这次去北京有很多需要那个，就是北京必逛的景点我都没去上啊，包括国家博物馆本来想去的没去上，自然博物馆想去没去上，清华北大没去上，主席的纪念堂没去上，人民大会堂也可以参观，也没预约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景点需要分别预约，各约各的，时间段不统一，有的上午，有的下午，有的一天2场，有的一天3场，有的一天5场，然后预约的时间还不一样，你提前2天，他提前1天，还有提前5天的，一周的最多是7天的。哎呀，就真弄得我眼花缭乱，对吧？其实，说实话，你不都是北京的地面上的这种地方吗？你弄一个北京文旅、北京旅游，把这些东西搁到一起，一次都一点就约了，不好吗？有难度吗？没有，又不统一。人家说了，这个景点归故宫博物院管，那个景点归北京旅游局管，另一个可能归中央那儿管。各不统属，各约各的，那你就约去吧。那清华北大人家也是各自为战，结果我到那嘎整的我都迷糊了，我哪个也没约上，就约了一个故宫。因为他的利益方背后的股东不一样，人家就不同意。哎，你来吧，我每约一次景点，需要把我们家四口人的名字、身份证输入一遍。约一个景点，约的你身心疲惫。我约打个比方，我刚才说那些景点快10个了吧？我要都约，输入40回。说的你都不敢去北京玩了。你如果说两个成年人，要求不高，你说我就看个故宫就完事儿了，那还行。带着孩子，不要去了。背着手呼溜的，哎呀，好嘞，呼溜的，瞅到了，谢谢。哎呀，想当年呢，想当年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1992年啊，我小学4年级，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呢，其实对北京没有印象，因为小。然后呢。我爸当时在铁路的厂子里面开货车嘛，他正好是夏天去北京拉零配件儿。他说："认得你闲着也是闲着，爸带你去那个上北京看个首都，让你也开开眼，反正不花钱，对吧？因为你坐着单位的车出去的话，衣食住行，回头一发票，一小孩嘛就都出来了，你也吃不了多少。"然后我当时就坐着我爸那个货车，那时候的货车我记得是 巴顿解放，巴顿解放1992年嘛，那时候还没有平头货车呢，那时候巴顿的老解放，前头带鼻子那种的凸出去的，然后走102线，你现在到北京的话高铁2个小时，开车的话离我们家的话500多公里，正常6个小时应该也到了。当年走102线2天，就是中间的话得停一宿，然后路边大车店，路边大车店睡一觉，第二天进京。然后我那时候小啊，第一次出门还坐个货车，货车你要知道，货车除了主驾驶一个副驾驶没有第三个座位啊，原先的货车没有第三个座位，也不舒适。我当时去的时候实际上是骑着挡杆去的，因为那个老的巴顿解放中间有个巨长的挡杆，然后你拿个毛巾啥的垫一垫，我就骑着挡杆进的北京。然后吃也吃不惯，住也住不惯，就有点上火。一会儿到北京没等进京呢，我就跟你就讲啊，92年的时候北京有多乱。路上有收费站，吃拿卡要，结果到北京被北京的路政应该是敲了一把竹杠啊，就是北京路政在进京那个路上给设了一个卡，然后外地车进北京的话必须有反光贴和护栏。当时全国没有这个政策，北京自己搞的，然后还特意说啥，特意说你进北京的护栏不能从别的地方装，必须从我这儿装。然后当时花了400元人民币，1992年花了400人民币，在那个北京进京那个卡子那儿关卡装了一个，两侧装了一个就是角钢焊的那个护栏，再加上一个不是护栏的防护那个警字形那个东西，再加上一个反光贴。92年你想想，92年大概的我爹的收入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400块钱相当于什么，400块钱相当于全家半年的收入，就是他出门的时候嘛。他出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也就带500块钱就足够了，因为他预计出门5到6天就返回来了，一天100块钱足够，那个时候钱很值钱的。结果装了一个那个破玩意儿花了400块钱，相当于啥，相当于2、3个月的工资，大概折合成人民币，当时的400块钱相当于现在2到3万吧，2到3万。结果一进北京我爸也上火了，带了，因为出来多带钱，带了800块钱，就相当于带了半年的工资啊，然后一下被北京路政扣了400，装了个那个破玩意，然后进了北京之后人家预备货，第二天你装货你就往回走嘛，然后我爸当时生气了我爸当时生气了，他说晚上真的晚上爸带你去看天安门。我说怎么去看，开车去。北京现在外地车你肯定进不去了，货车你是看不着的。92年的时候原则性的北京外地货车不能进二环，不能上长安街，货车不能上长安街，外地车不能进二环，那是92年的时候政策。然后我爸当时有点生气了，你坑了我好几百块钱。然后我爸说咱晚点出去，晚上7点以后，我爸开着一个巴顿的解放直接杀进长安街，从二环就干进去，从天安门城楼前打了个往返，绕回了一大圈，看看天安门的夜景。没人管，因为警察下班了嘛，警察下班了，北京警察那时候正在抓什么外地准临时暂住证啊什么的，抓那些哪有功夫管你那个。然后第二天那时候随便去嘛，第二天我们去的天安门，走着去，坐地铁去的，那时候有地铁1号线，我记着好像坐地铁去的，有没有地铁1号线，反正去看的天安门，去的主席的纪念堂，去的军事博物馆。然后你因为小嘛，那时候小上火，就不停的喝饮料， 走到哪儿尿到哪儿。然后当时对北京就有啊，地铁一号，当时对北京就确实就是有点低估了，就发现天安门广场怎么这么大，就是我站在天安门，然后看着主席的纪念堂在那儿，走过去半个小时。然后你想想，天安门广场是不可能在面上不可能有公共厕所的啊，然后那时候小，就是憋不住尿嘛，嗯，走到哪儿尿到哪儿。嗯，天安门广场金水，就是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桥外面是有花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花坛啊。然后我就站在花坛的后头，和贴着那个汉白玉栏杆，就尿了一次尿。然后参观军事博物馆那时候吧，参观军事博物馆那时候军事博物馆，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啊。那军事博物馆里的摆的都是破烂嘛，都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缴获的一些外国装备。然后就是前头就一个拉的铁链，那小孩都跑进去了，有骑着鱼雷从那嘎，哎呀，有骑着鱼雷的，然后还有钻到那个直升机里的。然后我那个也钻到直升机里去了啊，直升机随便进嘛，我钻进去了，钻进去之后没憋住尿，在直升机最里头那个舱好像我又撒了一泡尿，嗯，那是军事博物馆，就走，当时是走到哪儿尿到哪儿，哎，现在那个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现在这个因为那时候小，过去式了，那你现在你要到那嘎，你说咱们就拘留15天都是轻的。92年，当时交通不发达，也没有说旅游这一说。我去的那个时候，我就记着没有人，天安门上没有人，嗯，到处人都少，因为毕竟交通不发达嘛。那时候买张火车票都很费劲了，哪有汽车呀？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私家车。你这么想的话，现在北京发展的真是。太快了。那时候出去玩还需要，那时候不需要了。92年的时候，你除非去住官办的招待所，那你需要开介绍信，嗯，但是92年那时候已经有点商业化的苗头了嘛，已经有点改革开放那个苗头了。你只要单位报销路边的那个大车店，因为有个标准的嘛，对吧？你吃饭，一天是多少钱？对，比如说你一天吃饭是10块、12块，对吧？你住店大概是10块、20块，有标准。你只要不超标，单位给你报。90年代那时候，官办的慢慢已经在开始衰弱了。哎，我等一会儿，这又谁呀？千户，中欧会联合干美俄吗？疯了，你这什么想法啊？先念啊，我看看，先念的兄弟也在说俄乌。嗯，那400肯定是报销的，那单位出，但是你出去带的钱少，一下拿走那么多的话，就上火。俄乌最近没有事啊，我最近没看新闻，俄乌现在好像打仗的事都没有人提了，嗯，没看到打仗的新闻，只是中俄美还有欧洲加上乌克兰。这几方势力在联合国狗咬吵吵，互相扯皮嘛。对，今天还有人问我来的，就是美国涉乌议案啊，全票通过了啊。老弟问我，哎，这咋回事啊？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呢，之前还有一个是乌克兰和欧洲弄了一个和平草案，他就没通过，对吧？ 他就没通过，美国不同意，我们弃权了。哎，这就挺有意思。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已经不是两条线上的了。现在的泽连斯基，他是啥呀？他的政策是延续之前美国就拜登那一届政府的政策。啊，你和那个和人家特朗普已经没有关系了。今天看的那个新闻就是。特朗普去欧洲的时候跟马克龙一见面，特朗普几乎就明说了嘛，就是俄乌战争这是你们欧洲人的事儿了吧，你们自己解决了吧，啊，对吧，我不准备管了，话说到一半让马克龙摁下了，对吧，马克龙摁下来，大哥你可别说了，他说俄罗斯在我这儿还有2400亿的资产，对吧，你这仗如果要是咱打赢了之后，这钱对吧，咱就可以留下，大概是潜台词就是这意思，为了这点钱咱还得继续打，川普不可能继续再玩下去了，川普不可能继续玩下去了，现在就看什么时候结束吧，我预计半年，预计半年。川普已经撤了，川普已经撤了。他不和马克龙见面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俩说话的时候把有一些那个数据说出来了。就现在俄乌战场的总费用，欧洲出了60%，美国只拿了一个40%。就40%特朗普现在都不想出。而且还怎么说呢，就是欧洲拿了60%的话，这个钱有可能都让美国人挣去了。对吧，因为乌克兰现在它是不可能生产军火的，那你美国实际上还挣钱呢，就这点钱特朗普都不想出了。就乌克兰跟我没关系，泽连斯基现在是就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诱惑川普，别走大哥别走，但是特朗普不上道。泽连斯基说啥呀，就是我乌克兰有稀土。有稀土，他当时说了，我全国的稀土都卖给你美国，但是人特朗普说也表示了，你那个稀土我确实开发不了，你说那个稀土要么在乌克兰，在俄罗斯普京现在手里他控制着，要不然在前线，你让我怎么开发，那不逗乐的吗？你林肯当年也忽悠过美国人，也忽悠过黑人，对吧？那林肯当时的话，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没有钱对不了线，对吧，大手一挥，去西边，去印第安人那边抢到的土地就是你的，对吧，那你美国人的话，当时起码我对印第安人我有装备优势，对吧，我确实去抢，我能抢得来，你说的这个空话打的这个白条能兑现，你泽连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说，大哥我东边那边，我乌克兰东边那边稀土可多呢，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大哥，那稀土怎么抢啊，都在普京手里头啊，那抢得过来吗，咱们也不能干的，对吧，哎呀，所以说我的感觉是再打半年，俄乌战争结束，美国一撤了之后，俄罗斯把乌克兰全境一收。然后那个稀土呢，你知道俄罗斯实际上它是没有提炼稀土这个能力的，那个稀土早晚是我们的，早晚是我们的，就冲这一点我们都会支持普京的，评分你这么说吧，就是打开战的那一天起，我的观点是不会评分，平分的话，对于普京来讲，这仗打输了。前苏联的领土，乌克兰是前苏联的领土，后来独立了，他还打我，我打了3年，我没抢回来，我就抢回了东边4个州，这仗打的就是不体面。我如果是普京的话，我会尽可能收乌克兰全境。有这应该能做得到，应该能做得到。再有半年吧，因为我以前经常举例子，拿朝鲜战争举例， 对吧？你想想，朝鲜战争，他现在谈啊，谈是谈，并不影响他打啊。朝鲜战争的话，50年开打，51年就开始谈嘛，打了1年，板门店就开始谈啊。最后就是打，最后打了2年，谈了2年才结束的。结束的起因是什么？我一直跟你讲，结束的起因是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去世是1953年的3月份，就年初，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打了大概又打了7、8个月吧。1953年10月份，斯大林死了嘛，就是苏联援助撤了，我们打不下去了。那你就比较一下，特朗普是什么时候上来的？也是今年年初1、2月份，他上来之后有个半年10个月8个月，差不多也应该结束了。应该结束的话，因为当初朝鲜战争的时候，朝鲜战争，美国当时还是有实力的，所以说谈的时候我们吃亏了，美国留下驻军了。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特朗普对乌克兰没有任何兴趣，他也本身他也不会在乌克兰驻军，人家撤了，他也撤了。特朗普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是欧盟想参与的话。你欧盟可以参，你可以欧盟可以派那个维和部队去，那川普不管，那你看欧盟敢吗？特朗普现在的感觉呢，有点像咱们讲明朝历史的，讲国内一些历史，就是特朗普现在的状态是，我现在不攘外，我现在一心一意在安内。攘外安内，他现在首先是安内，外面对我来讲没有利益。哎呀，这兄弟说啥？就中，你说的中是不是我们？我们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吗？我们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当时还不是泽连斯基。我们说的是不是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是上一届政府。上一届政府，我们和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工业公司叫什么西奇来着？我们有很多合作吧。我们从他那儿买了好多技术，挖了很多人过来。结果泽连斯基一上来，他跳票了，他跳票了。以前那是中立或者是亲，马达西奇，对，就到嘴边忘了。原先马达西奇都要被我们掏空了，已经签好的合同，泽连斯基一上来。不履行，咱是没明说，那不打他，他挨打是活该的，应该打的，该打。淮西大都督普京会不会像叶利钦一样一心西归？俄罗斯在文化上就是欧洲，俄罗斯在经济上也需要欧洲。就仗打完了之后，就美国人一撤，马克龙和德国那个德国舒尔茨已经下去了，就德国只要风声一变，欧洲和俄罗斯马上就会和好如初，因为。俄罗斯需要欧洲人的钱，欧洲需要俄罗斯的气儿，但是俄罗斯和美国永远走不到一起，这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普京个人他的政策和咱们现在是一样的，他不是资本主义，那只是他没明说是社会主义。但他至少现在应该有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那个影子，他和我们是很相近的，他和美国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了美俄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除非特朗普他也走国家主义道路，对吧？他如果把红旗亮出来，大家可以坐到一起研究研究。哎呀， 今晚喝东来。快了，这仗啊，怎么说呢？如果站在咱们的角度的话，说实话，咱们倒是不希望战争那么结束，对吧？美国人当初干过那个事儿，对吧？有电影里有句台词嘛，就是白宫还不希望在1945年结束战争，为什么？不是说因为他没有准备好面包啊，为整个欧洲提供什么？是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打烂，你打烂了之后，我们接烂摊子。美国是希望这样，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欧洲现在还没有说打得支离破碎，奄奄一息。美国现在也没也，美国现在也刚刚有点乱的苗头。你看，如果他要能再乱个两三年，对吧？是不是就更好了？你像那个前两天德国大选嘛，出结果来了。德国呼声很高，那个魏德尔的个人支持率是德国第一。但是德国的制度跟英国一样嘛，他选党不选人，你个人支持率高没有用，人家的制度防止你出现那个出现希特勒式的那种人物。你的选择党不够。曾经德国有一个在野党，好像基民盟，当时想跟魏德尔合作来的，就是我只要支持你，咱两个党加一起40%到50%的支持率，我们就可以执政了。但是后来他跳票了，他跳票了，就是换上了一个仍然那是亲西方的，你虽然魏德尔没上来，魏德尔是侵华的啊，他毕竟在中国北京留过学，他其实他不上来对我们更有利啊，当然对德国来讲是灾难，就是德国继续走亲美的政策，继续支持乌克兰，那国家就打废了，德国的企业、德国的技术，它会向咱们这转移。哎，欧洲错过了统一的机会，哎呀，不是，欧洲永远不可能统一，就是之前是拿破仑，后来是希特勒，他们曾经尝试着利用武力统一，但是没有完成。那当后来戴高乐我说我想用和平手段，想用经济手段，对吧？当然还有后来的默克尔也是啊，我想利用经济手段统一欧洲，不可能啊！美国不会放过你的，俄罗斯也不会放过你，我们也不行啊，对吧？你那军阀割据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利的。你就乱着去呗，挺好的。他以后统不统一啊？真要是这仗再打个3-2年，照现在这么再拖下去，欧洲可能就会像朝鲜，欧洲吧，朝鲜去了，欧洲可能就类似于它的国际地位，就慢慢就沦落成韩国那个状态了。老牌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并不发达。在国际上也没什么话语权，也没什么地位，手里可能还握着一些可能还不太拿得出手的技术，有但是不多。这样的欧洲是最好的。哎。欧洲现在其实不太关心他了，因为欧洲已经完蛋了，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宣判他死刑了。现在是看美国什么时候你抓紧不行了，因为咱毕竟手里的股票拿着呢，美股不跌，A 股不涨，你有什么办法？然后还有国内，哎呀，国内的金融系统它现在还没有。哎呀，整治完毕。这个股票愁死你。 股市又不好了。股市我年前讲过一次嘛，我说年初3个月不会太好，因为年初3个月是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在财政上说算上一年，3月份之后才是明年2025年的财政预算。所以说3、4月份以后有可能应该能见点起色。我刚刚1566说啥啊？美国金库说一说。啊，美国金库啊，那个别人提了一嘴，我想到了，就特朗普和马斯克要查美国的那个地下金库，这里头有鬼呀，这里头有鬼。我的偶像孙宏斌好像他还出了一期视频，就讲这个事儿，因为他是讲金融的嘛。特朗普和马斯克想查美国的金库，但是他还不敢查。孙宏斌在20年以前，就我刚知道他看他书的时候，将近20年就断言过，美国的金库里面金子不够，就是他那个库里头有亏空，黄金不全。然后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个人都特别高调的，他说我未来准备去，那是美国哪一个州啊？什么肯塔基州吧，就非常传统的一个州。他那个叫诺克斯堡的一个军事基地，就是美国财政部那军库都在那下头。因为轻易是不让人进去的，里面有多少黄金谁也不知道。就一直有传言说里头黄金不足。这事儿吧就透着诡异。你如果特朗普真要去，或者是马斯克真要去，你就派人或者你亲自去不就完事了？谁能拦着你呀？结果他不去，他光说不动地方。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之后，美国现任的财政部部长，财政部长叫贝森特啊，然后公开出来和那个特朗普对着干啊。他那意思是总统还有什么那个你就放心吧，你没有必要去嘛，那黄金在那，你去他干什么？那个保证在，这话说的就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哎，就是你这话一听，金库里的，就是按照咱们讲，讲，包括讲明朝都一样，讲历史阴谋论都是这样。就是一听这话，就是这里头金子肯定不全，肯定不全。但是特朗普不想去查，因为一旦查出来黄金不够，美国的货币本位它就崩了，就乱了，美元崩了，对吧？汇率也崩了，那对他没有好处嘛，对吧？他还想利用，他还想废掉美元，重新用黄金和白银重新建立一套货币呢。啊，你不能说金子丢了，不是，他这个行为有点像啥呢？就给你台阶下。你像咱们国家原先也就是一几年的时候也干过，就地方的那个地方的医保、社保啊，还有什么就是低保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国家以前那个低保。乱得一塌糊涂啊！你除了有正式，打个比方，我是央国企或者是机关单位有正式工作的以外，你剩下的那些人的话都可以申请。我同学他父母农村，就是农村出来的，就是一直在做生意，条件实际上比我好太多了。但是人家两口子，你查不到我的账啊，对吧？我只需要找个人去那个民政那边。哎，我然后他俩都老头老太太都有低保，然后2014年呢，国家就要查这方面，就是要彻查，就是我们的低保，我们的一些就是扶持的款项到底都发给谁了，然后国家的意思就是我明年查，哎，明年我要查这个啊，然后要严格的要查，如果谁你经你签字。这个人没有资格领到的，还领到了那个低保，严惩不贷。然后呢，一年间，很多人主动就把医保退了。你像我们同学，他父母也是，就自己抓紧退嘛。人家那个就是抓紧呐，就地方各级政府就把那个医保重新查一查，这个人够不够格，该取消的取消，啊，该断了的断了。然后第二年来再查，哎，就好了，自然就好，就给你留点体面，因为毕竟事情不大，对吧？你占了国家的便宜， 数额也不算，反正总数应该也不少，总数也不少。对吧，咱之前举过好多这种例子，就是国家我要查一查现在市面上还没有有没有流窜的那个精神病，对吧，因为当时有好多黑恶势力他们都拿着那个精神病证，对吧，如果有精神病就通通给我送进去，然后诶这话一说几个月也就好了啊。美国的黄金也是这套路，放心吧，他那个黄金早就不在了。但是特朗普说这个话呢，按照宋鸿兵也解读了一下，他说，诺克斯堡下面那个黄金被谁拿走了？被犹太金融集团他们拿去了，拿去他们在做期货，特朗普说了这话之后呢，就希望你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吧，你把这黄金给我还回来，毕竟不多。美国的黄金按照他那个国家的体量来讲并不多。他们还得起，没有多少，不到一万吨吧，还是一万多点。你还回来这事儿就当过去了。啊，好事儿看到了，我这好事儿。千户不讲武德搞偷袭，我这什么叫搞偷袭呢？我不发了预告了吗？昨天半夜。专辑本朝疑难杂症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卓氏浮尘什么时候跑到第一去了？还有娃哈哈和胡溜的。哎呀，美元汇率啥时候暴跌？不是美元汇率暴跌跟咱有啥好处吗？美国内乱，美元崩溃，美元汇率崩溃，黄金暴涨。我觉得黄金还能有一波涨，这是我的观点。包括一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高盛。美国高盛还做了一个预测，他说未来黄金可能会涨到3000元，那现在是三千几美金来的。就是美国那方面他也认为黄金会涨，因为现在美国经济有不确定性。现在实体黄金840了，实体黄金840，那你不能买那个，这是首饰金的价格。你去买金条没这么贵，期货价现在是680到690，期货680到690，那现在现在已经2900美金了一盎司。那高盛说的那个太低调了。如果美元如果崩了的话，黄金再涨个30%到40%一点问题没有，就是黄金破千太轻松。只不过我不喜欢黄金啊，我一直讲这话，我不太喜欢黄金。4000一盎司很容易。黄金什么时候跌？黄金什么时候的？它黄金要现在跌，我也买点。它现在关键它不跌，它一直维持高位。我也看新闻说黄金跌了，跌个锤子啊！那期货黄金一直价在680就没下来过。不要信那个鬼东西，没用。咱把咱自己国内的东西整好了就行。跟着千户到处跑，680这个价格适合入吗？680不低，你如果赌一把，就赌未来几个月美国会爆发内乱。然后最好是啥呀？特朗普昭告天下，就是向天下宣布，解散美联储， 就是美联储不再拥有美国货币的发行权，美元我不用了，我重新建立一套新货币，你管它是叫川普币还是叫马斯克币，然后我以黄金作为黄金白银，作为锚定物抵押物，那这黄金肯定就暴涨，就大家都在赌这个，但这什么时候来呀？对吧？不知道啊。美国现在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马斯克一说要查 NASA， 他要查那个美国航空航天的，因为他是冤家嘛，马斯克本身那个 X-Space 他就是做航天的嘛，然后他的竞争对手是波音，波音跟 NASA 的关系好，然后马斯克说不，我上来了，我要查你，查波音，查 NASA。结果好像是美国哪个州来的，美国好像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就专门给 NASA 做那个航空航那些零配件的一个厂子，哇就着火了，一下就着了，就是和咱们讲明朝太像了，然后查哪儿着火，烧的没有一丝丝的犹豫，呜呜的整个车间在着火，清库存，因为我烧了之后连就是他现在一着火就是连账本带库存一起给你烧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哎呀，波音完蛋了，美国这两天又摔飞机没，我也没看新闻，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那个在美国，不在美国去了，在北京，没看新闻。哎，经典摔又摔了。哎，哎呀，挺好，看他们摔飞机，打心眼里就是开心，就快乐嘛。你这么照这个节奏摔下去，他慢慢的就会变成三哥，平均每天0.7架，这么多吗？你承认进京了，承认进京了。前后这时候在加拿大工作的，现在孩子获得加拿大国籍的算不算49年入国军？那没那个没有事儿。你如果现在是入了加拿大籍，入了澳大利亚，这个没影响啊，没影响。因为加拿大它本身就那2000-2-3千万人口，那么大的国家靠卖资源，未来过得也不会差。加拿大跟咱关系都挺好的。澳大利亚跟咱关系也好，你别看咱这两天什么就军舰又跑到澳大利亚那去了，没事儿，没事儿。美国，你要是加入现在加入美籍，加入法国或者是德国，可能未来落差会很大。单纯靠资源的那种国家的话，没有事儿，因为我们缺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来料加工，全世界的资源你都卖给我，我加工之后再卖再还给你。咱们跟澳大利亚关系好着呢。加入美籍会有什么落差？首先到了美籍，现在你本身你钱就暴挣，过两天美国一乱的话还得排外呀。清算你中国人呢，亚裔细分了之后就直接就明告诉你了，就讨厌中国人。你花了钱去了没挣着钱，再被人打劫一波，然后你从美国回来之后，你是从美国咋回来的？人家迫害我回来的。那你作为从美国逃回来，你在国内也是二等公民。你要真要是美国什么加州理工，你是大学毕业出来研究人员回来之后，那咱高看一眼，花钱弄个美籍劲儿没挣着钱让人给霍霍回来，这种逃难的嘛。 视同难民。哎呀，现在欧洲、美国、英国、法国都完了。网上有一个段子，你现在出去旅游，有一些国家你都得避一避，对吧？他目前看最好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是啥呀？叫只偷不抢，意大利，拿了就跑，法兰西，又偷又抢，英吉利，然后是邦邦两枪，是梅利坚，那最后一个美国咋说来着？就是意大利还算好，意大利是偷啊，法国是抢啊，英国是又偷又抢啊，美国那就是不堪设想啊，美国不堪设想。澳大利亚没事儿。我有一个同学嘛，前几年的话，就别人邀请他，也是朋友去澳大利亚，邀请他去玩，邀请他去玩，他去过的回来的感觉是他在澳大利亚待不了，因为他本身老哥一个，像我比我还好热闹啊，喝酒没事就打电话，走走啊，找哪个大排档整几个串喝一口，这种性格在澳大利亚待不了。澳大利亚是地广人稀，那是真稀啊，就是澳大利亚也是比咱跟咱面积差不多少，人口不如北京，就跟北京差不多了。那你想想，那人住的一个和一个离得八百吊远，天一擦黑，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就在自己家待。他那个这个中国人吧，中国人一直人口密度不高，就是中国人好社交。好，没事唠个嗑啥的，喝点酒啥，你天天这么待着，他抑郁，你知道吗？社恐天堂啊，那社恐行，你到那儿去之后，我就自己上个玩，弄点啥啊？你说今天突然想起来，我想给自己打一个沙发，好，那木头有的是，弄点木头自己拿个锯就锯去吧，地方有的是，来吧，打个沙发，一个月过去了。我明天自己做床又一个月，做个衣柜两个月，你要有这个性格可以。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哎呦，我突然想起个啥事儿来，就是我去北京之前，你们应该看到那个新闻了，一个国内经济方面的，中央汇金收购了四个公司，三个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长城和那个东方资产，外加一个中证金融。因为我上一次直播是2月14号嘛，2月14号这个新闻是当天出的，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也没法解读。之后老弟问完我之后呢，我说这个就是公司并购嘛，这应该没有啥事儿。后来一琢磨发现不对，这三家公司就收购的这三方互相并不同属，他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的后台。这个有点类似于咱们讲明朝，就是实际上是朝堂上的权力斗争的结果。我拿纸给你讲解一下啊，这个角度我得写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我空嘴说的话，你们可能没印象。就是收购方是中央汇金，然后他收购了两个，一个是看得到吗？啊，这样看得到。收购了 信达、东方，还有长城。这边呢是收的中证金融。看得到吧？完，我这反的中央汇金，这中央汇金原则意向，它没有任何业务，它只是持股中国的什么银行啊、金融公司。它还不如国资委。国资委的话，因为你持股公司了之后，还有点话语权，它不参与经营，它不参与经营，存在度很低啊。你有可能你只能在股票里看到，但它的上家厉害。他的上家是中投，中投的上家，国务院，国务院是什么？咱就不用多介绍了，就相当于咱们讲明朝的朝廷，正经的朝廷内廷。皇帝司礼监，而下面他收购的这两个，信达、长城和东方，这个应该你们应该听说过，就是中国老牌四个，金融管理公司，就是1999年成立的，1999年，他成立比中央汇金要早，中央汇金2000年以后的，他是1999年，1999年当时朱镕基总理。为了给那些人开屁股嘛，就是走资派当时就是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他没有钱嘛，80年代大家都穷，他们利用国有银行五大行，还有自己成立的那些银行，什么中信呐、什么光大呀，还有兴业银行什么，他们举债借了海量的钱去侵吞国有资产。但最讨厌的是什么？你们借了钱侵吞了国有资产，然后你这钱还不还，就导致90年代那时候恶性通货膨胀，然后国家的那个金融负债表烂得一塌糊涂，查银行都要被快被你搞破产了。然后99年成立的他，99年成立的那个四大资产公司，然后他的上家是啥呀？他隶属于财政部。妈呀，没水了。他隶属于财政部。财政部相当于什么？财政部就相当于兵行宫吏户里嘛，财政部相当于户部的话，按照明朝讲，它就是外廷，对吧？它不属于内廷。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啥？内廷收了外廷的三个资产中。三个那个资产管理公司啊，至于有一个华融啊，这里四大资产公司里头有一个华融，但那个华融实在烂账太多。因为你这两天看新闻，华融那原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的，这两天刚刚被枪毙。华融资产已经枪毙两个了。华融资产之前那个总董事长啊，原董事长白天辉被枪毙了。这两天啊，对，今天枪毙的是白天辉，之前枪毙的是叫什么赖小民啊，从经理到董事长全被枪毙了啊。为啥枪毙呢？他应该枪毙。再多说一句啊，你资产管理公司当初是啥？当初是人家总理出来设立接收银行坏账的，你是处理不良资产公司啊，你是处理不良资产的，结果呢？他总资产1000多万亿，他总资产是1000多亿，然后他的总负债现在是10000多亿。他10000多亿。这10000亿的欠债是哪来的，对吗？就是你作为一个处理国家不良资产的公司，他结果他变成了国家最大的不良资产。你本来是应该去救灾的，结果变成了灾难。所以说他枪毙他是活该，你知道吗？枪毙那两个都补不上10000亿的窟窿。所以说现在这一块 AMC 四大资产公司被隶属财政部的，现在被国务院收去了啊。然后就是中证金融， 中正金融就更可恨了。中正金融如果按照原则意义上讲的话，它都不隶属于国家和财政部，它属于地方企业，中正金融。因为他的公司是谁创立的，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还有大连、郑州那几个期货交易所，它不是证监会同意的，是证监会提议的。就证监会提议说，我们想成立一个公司，但这公司实际上谁控股？是下面那些证券交易所，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这个中证金融。它的主要业务是啥？中证金融的主要业务是啥？融资融券。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做空股市设立的。它成立的时间段是2011年还12年。大概就是2011年到12年。之前跟你们不讲过一个故事吗？讲过一个故事，就是2009年的时候，算了，写不来了。2009年的时候，就是那谁家，就广东那家那小孙女叶明子和犹太人结婚了。结婚了之后，2010年中国开始出现做空股票的工具，股指期货。然后2011年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联合，就是在证监会的提议下，底下这些人弄了一个中证金融，就这个公司。他主要负责融券做空股市，然后经过2011年到15年的准备，所有做空工具预备好了之后，15年开始暴跌，一直跌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还没缓过来。所以说他这个公司本来就是为了那个做空股市设立的，现在呢他也被那个国务院给收走了。他呢，严格意义讲，他相当于地方黑恶势力，对吧？你朝廷打个比方，国务院把财政部的公司收了，这个可以，就相当于我跳过你这一级，直接管理资产公司。你像中证金融，就应该取消它，就应该取消它。这几年肉眼可见的啊，就是咱们现在说这话吧，是确实是形势见好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说股票未来会好。二十大是哪年开的？是22年还是23年呢？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2年底二十大开了之后，毕竟你毕竟是第三任了嘛，第三任了，国家有就是朝廷内廷有权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打击这些就是金融行业的这些牛鬼蛇神了。23年，那个小孙女，叶家那小孙女就和犹太人离了之后，24年就开始查这些那个金融公司，融资融券就不让他做了嘛。去年嘛，24年融资融券不让做了嘛。然后今年把这公司直接就没收了。现在还差啥呀？现在其实已经有网友在呼吁了，国家什么时候把市面上这几个国字头的券商收走？因为这些券商太讨厌了，对吧？你最好国家把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还有什么中信呢、光大，他们都有证券公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然后广发证券。国泰君安、海通做空股票的几大券商全在这里头。什么时候国家把他们收了，股市必然会好。左军都督府股票讲讲金融，中国金融福特帮，那之前提过一嘴，就是那叫福特班儿，不是福特帮。美国的二零零几年，二零那是九十年代，最早是九十年代 从中国选了一批人去美国留学，然后现在我们主流的智囊，金融行业的智囊都那波人出来的，但是这波人里头也有好有坏啊，也有好有坏，坏的居多，也有好人。中央汇金挺好。哎呀，不要乱打字啊，不要乱打字。今天呢，今天刚出门回来，就是一会儿我早点下了啊，毕竟还不是周末，不是周末，有不少熟人还没上呢。我还以为就是我去北京见的麦基，富春小周二更酒醒大哥今天也没来，因为他呢，他别看他岁数挺大，但是他在大厂，在北京估计也挺忙，估计周末才有时间。这周周六没啥事儿，也能播。这周周末没事儿。早点休息，周末再战。那也行啊，也行，可以。这老弟真是客气呀，老弟真是客气呀。我看看，两广总督，卓氏、浮尘，好事儿，油炸冰淇淋，幽州长史，胡溜达。才10点，那行，那就行，哥几个体谅一下吧，体谅一下。今天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咱早点退潮，行吗？好嘞，我下了，不要刷了，谢谢。那阵地了，再见，曹总管，曹总兵，那再见了啊，今天早了一点。